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六，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通报有关情况，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100年出版发行。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4金3银2铜，重回奖牌榜首位。今天是北京申冬奥成功6周年，北京冬奥会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1亿9655万。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科技自立自强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民生得到有效保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成功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合力把握预算类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务工作量。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 要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会议要求，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 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加大改革攻坚力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坚持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做好电力迎峰度夏保障工作，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加快发展租赁住房，落实用地税收等支持政策。会议强调，要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改进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完善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配套，抓好秋粮生产，确保口粮安全，稳定生猪生产。要绷紧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这根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松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7月28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多深入基层寻迹问策，多解剖麻雀小中见大，多专心致志深入研究，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继承发扬老一辈党外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座谈会。李克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刚、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刘仪先后发言。他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他们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高度评价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就统筹推进居民收入增长、帮助城镇困难群众脱困解困、精准帮扶中小微企业、加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完善国家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构建全民免疫屏障、一体化规划碳达峰、碳中和、加强国家实验室建设统筹布局、提升东北振兴战略政策效能、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年以来，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了良好环境，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上半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在聚人心、促发展、抓落实上取得新的成效。同志们深入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赴上海、浙江嘉兴追寻红色足迹，聚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新发展格局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10余个省区市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一系列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部署启动新一轮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监督，助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启动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工商联合所属商会改革发展。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感谢。习近平指出，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环境新变化、新挑战。我国经济在恢复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少，但潜力更大，优势更多，有条件在上半年良好势头基础上巩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成果。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坚持高水平开放，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要加强防灾减灾和应急体系建设，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疫情防控不能放松，特别是要抓好外防输入。习近平给大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认清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现象下的本质，找准自身优势和全局工作的结合点。二是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发挥各自特点优势，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前瞻性建议。三是要结合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对各自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引导，更加充分地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力量。丁薛祥、刘鹤、孙春兰、胡春华、尤权、王勇、肖捷、何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红和蒋作军、李岳峰、黄蓉、庄玉民等。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号起施行。条例聚焦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重点问题，强化对耕地的保护，针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合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制度边界，强化法律责任。条例指出，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增加征收土地预公告制度，强化被征地农民参与制度，加强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优化用地审批程序。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100年》一书，已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党的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主线，全面回顾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历程，深入总结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详实记述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思想、重要事件、重要活动，生动展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强大的组织力量。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 2012至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142.8万亿元，年均增长 5.7%。 国家财力的日益壮大，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财政部部长刘昆介绍，2012年以来，财政部门连续10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确定赤字率水平，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2021年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过25万亿元，赤字率按 3.2% 左右安排，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7000亿元。 刘昆表示，财政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收支压力再大也没有在民生支出上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对民生的投入逐年增加。2012年至2021年的10年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支出从2.12万亿元增长到3.82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从1.26万亿元增长到3.44万亿元。 我们推进民生支出清单管理，提高民生支出资金管理的科学性，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 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刘昆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都呈现了良好的态势。 1到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7116亿元，同比增长 21.8%， 比2019年同期增长 8.6%。 下半年财政部门将保持财政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助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 走进乡村看小康。 进入新时代，全国乡村以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有序开发乡村特色价值，培育乡土特色产业，不断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长信乡40里店村形成了立体种养、一田多用的复合产业空间。每年在这些企业入股务工的200多户当地农民，可以实现人均4万元的增收，农田也被赋予了更好的休闲旅游体验。研学游团队导游翠婷： 现在孩子来这个地方的话，他可以了解很多关于农作物的知识，摸鱼呀、捉泥鳅呀，这些活动都可以参与。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被誉为中国茭白之乡，那里的莲峰村近年来着力改善乡村环境，将烂泥塘改造为花海卡丁乐园，将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莲峰村党总支书记楼干强： 整个环境美了，每个村民的就是有一个幸福感、骄傲感出来。 陕西省咸阳市烟霞镇袁家村保留关中民居，荟萃关中民俗。如今袁家村作为知名品牌，在青海、河南、海南打造丰富民俗文化和历史特色的民俗体验景区，带动更多乡村建设美好新生活。袁家村村委会主任王创战： 我们要留住乡愁，传承好文化，让我们的老一代放心，让下一代开心。 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柳州螺蛳粉特色小镇里，已建起了14个原材料种养基地。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百乐村村民竹笋种植大户黄继华： 去年就收入了20来万，比以前增长了一倍。 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还将推出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欢迎到时收听。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播出不朽的七一勋章，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赵初南、丁飞。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千人献词团的领诵员彭友新： 我要讲述的是一件既年轻又厚重的文物——七一勋章。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决定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29位各条战线上的杰出党员代表获此殊荣。七一勋章主色调是红色、金色和白色，最醒目的是正中央向日葵花瓣和红色圆盘映衬下的金色党徽。党和国家勋奖章设计制作团队成员夏新说， 党徽在中间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在最外围，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共用一个形，象征着我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6月29日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扎根云南贫困山区40多年，帮助近2000名大山里的姐姐们走进大学的张桂梅老师动情地说， 有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些，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员每天正在做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们如此崇高的荣誉。 熠熠生辉的七一勋章，镌刻理想与信仰，是时代的荣光，更将成为催人奋进的永恒力量。 我是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国家文物局将继续用心、用力、用情，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的资源，为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继承革命传统、昂扬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更大贡献。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请听魏德友为国戍边一生只做一件事，采制总台驻安徽记者王跃军、苏萌。 清晨7点钟，魏德友一如既往地带上收音机、救水壶和一架望远镜，开始了一天的巡边工作。萨尔布拉克草原虽然叫草原，但一眼望去更像是无边的戈壁荒滩。老魏一家是方圆50平方公里内唯一的常住户。1964年，24岁的山东小伙魏德友从北京军区转业，自愿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90-161团屯垦戍边。 那时候我们就是听党的话，总要有人来吧。 上世纪80年代，魏德友夫妇所在的161团原兵二连解散，同批进疆的战友们都劝说魏德友一起搬家，但他坚持留守在这片草原上放牧巡边。 就是块石头沙滩，我们也守着，那是我们的领土。 时光荏苒，老魏一家扎根在了萨尔布拉克草原上数十年。2017年，二女儿魏平辞去山东的工作，回到萨尔布拉克草原，接过了父亲手中的羊鞭，成为一名护鞭员。入党38年，义务巡边57年，魏德友义务巡边20多万公里，徒步走过的路相当于绕地球5圈。每当有人问起魏德友究竟要在这萨尔布拉克草原待多久，他给出的永远都是同一个答案。 我给党讲的，我就在边境线待一辈子，哪儿也不去，人说话要算数。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7天，中国代表团再添4金3银2铜。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王顺憋气到头，抢到鞭，王顺冠军。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汪顺在最后50米自由泳的比拼中后来居上，以1分55秒00的成绩获得冠军，并且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混合泳项目金牌。汪顺：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祖国，给予了我们很多这个很好的训练环境，然后其次要感谢我的教练朱志根和我的保障队医，我觉得他们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 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香港队的何诗蓓摘得一枚银牌，并且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其他比赛中，中国选手朱雪莹、刘玲玲包揽了女子蹦床项目的冠亚军，这也是继何雯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后，时隔13年中国队再次在该项目上斩获奥运冠军。朱雪莹： 虽然紧张，但是我没有过多的杂念，不管是谁拿冠军，只要中国队赢了 就很开心。 在昨晚进行的乒乓球男子单打巅峰对决中，中国选手马龙以4-2战胜队友樊振东夺得冠军，马龙也成为了奥运会男乒单打赛场上首位卫冕冠军。 大家能够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来这儿比赛，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运动员来说非常感谢大家。 羽毛球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一律、黄东萍以2-1战胜了队友郑思维、黄雅琼，同样也为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在早前结束的赛艇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中国队以6分01秒21摘得铜牌。00后小将肖佳瑞轩则在射击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中国女篮则以76-74险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奥运会2连胜，确保进入前八。 今天东京奥运会进入到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共将产生2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将在举重、蹦床、翻板等项目中向金牌继续发起冲击。 今天是北京申冬奥成功6周年。记者从北京冬奥组委获悉，北京冬奥会工程建设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总台记者季乐乐、于晶晶报道。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始于2016年。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明介绍，经过5年多的建设，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基本完工，并经过了一轮测试活动的检验。非竞赛场馆中，主运行中心、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办公区、技术运行中心、交通运行中心和注册与制服发放中心都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村永久性设施已经建设完成。国家会议中心2期、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承担开闭幕式任务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于10月改造完成。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制定一馆一厕的防疫的方案，会增加一些场馆里的临时设施，比如说像隔离的通道、临时的卫生间、隔离的板墙、设置临时的隔离点等等。 除了场馆，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冬奥工程项目还包括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31项配套基础设施，已于今年6月全面完工。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于德全： 京张高铁、京礼高速2条主干线将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相连，打造出2地3赛区1小时交通圈。赛时，这些设施为冬奥会提供必要的服务保障，赛后将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北京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长久的支撑。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9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21例，江苏18例，湖南2例，北京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8例，江苏4例，湖南4例。截至7月2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32例。截至7月2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1921万8000剂次。 本台消息，南京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本次南京疫情早期报告的机舱保金源病例的病毒基因序列与7月10号从俄罗斯入境的 CA910 航班报告的一例输入病例一致，均为德尔塔毒株。昨天，江苏省和南京市进一步升级管控措施，因疫情查控需要，铁路南京站和南京南站不再提供现场核酸检测服务。江苏南京、泰州等地的22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或入口临时关闭。 此外，今天起南京路口街道全面启动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本轮检测上门采集。 湖南省张家界市昨天2点至22点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自29号以来，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5例。记者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多部门获悉，包括凤凰古城、永顺县芙蓉镇、18洞村在内的湘西各大景区，从昨天起陆续暂停接待游客。 重庆市江津区昨天报告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重庆市区相关部门正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采集的病例样本开展基因测序工作。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昨晚发布，昨天0点至19点，�1宁省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沈阳市报告。 厦门市昨天在按规程对入境人员主动核酸检测时，发现厦门航空公司一名国际货运机组成员新冠病毒核酸结果呈阳性，通过扩大采样检测发现其共同居住的3名家庭成员核酸阳性。厦门全市已同时对相关病例有活动轨迹的街道、机场等区域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河南省10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省洪涝灾害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过渡期生活救助、倒塌损坏房屋恢复重建等方面。 为应对豫北强降雨，河南省已相继启用崔家桥、广润坡、白寺坡、小滩坡等8座蓄滞洪区，累计转移人口40.46万人。 农业农村部多措并举推动河南恢复农业生产，目前已排出农田积水1190万亩，改种补种15万亩，灾后病虫防控240万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23707例，达到1,9653,009例，死亡病例增加10353例，达到420412例。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和原液超过7亿剂。截至目前，中国对外援助和出口疫苗数量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814925例，死亡61238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89185例，新增死亡病例366例。 自28号以来，土耳其多个省份接连发生林火，截至当地时间30号，66个起火点火势获得了基本控制，另外13个起火点的灭火行动仍在持续，目前已有4人遇难。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卫东、赵初南、古丽、尼哈利，主播方亮、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